长长的心跳，有一整片蓝天。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六号星期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刚刚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非常的特别，因为这首歌的创作者今天晚上带来了他真的从他创办了十九年到今天的飞儿乐团，让我们掌声欢迎 FIR。 Hello， 大家好。 我想采访一下这首歌的作曲，刚刚听到他在直播间里听是什么感觉的？ 我吓到。 建林老师， 对 ，Hello， 大家，我是 FIR 的团长建林老师。那刚刚真的是一刹那，因为我这是我大概是二十年前写的歌。 对， 然后这个先刚刚听那个版本是 demo， 就是说它不是成品。 对， 所以我已经二十年没有听到这个歌了，所以我刚刚真的是有点心颤了一下。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 被你吓到了。 对，前天我想白天时光里大家都听你们这个 FIR 的新专辑很多了，所以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呢，我将带来很多过往陈建宁老师的作品，还有阿庆的作品，还有新飞儿乐团的两张专辑。 好，没问题，没问题。 让我们来欢迎一下三位啊，每个人都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R 的阿庆，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R 的 Lydia 韩瑞。 好的， 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我是第一次在这么近距离的看他们三个， 是， 同时还有我旁边这位，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他，因为如果没有他在这一次的策划当中， 是 为我们带出这个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把音乐还给耳朵这个纯粹的音乐企划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在这里面对面的聊天。所以我们也欢迎一下麦同学，麦麦。 Hello，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其实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对面的三位成员，很多喜欢你们的乐迷、歌迷、知音者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很辛苦。 对， 因为从六点开始，你知道有一些爱你们爱到疯狂的，六点就一直听。到现在 从早上听到现在的， 对呀， 啊，因为刚刚 六点就开始了， 刚刚有人微信， 有人说，哇，有看到他们讲， 太厉害，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对，到了晚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声音呐，啊，还有情绪啊，都放慢一点， 放小一点。 对，因为我知道，其实，三位当中有两位都是水象的，一位天蝎，一位双鱼，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水象的人可能更喜欢晚上，对吗？ 哎，你也是水象啊？ Yeah， 是 天蝎 啊，哦，也是天蝎，居然跟建老师是同个星座，哇哦，很少碰到。 其实不是懂吧，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就如果你分析来，它是应该有一个概率学的规律的。 对， 比如我在想，为什么飞儿乐团从2002年成立到现在19年了？我知道你们这个团有一个信念，然后我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这个创作特别的高产，然后方方面面都是特别的坚守。我在想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天蝎，因为天蝎是一个特别喜欢从头到尾有始有终，他所创立的或者说他所热爱的，他一定会拼命把它一直 延续 下去。哇， 太了解了。对，坚守，坚守那个信念， 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对吗？ 完全正确，真的完全正确了。 就是当你特别当飞儿乐团这些年啊，就当他的喜悦是或者是波谷的时候， 对， 我相信可能都是天蝎的那种力量在支撑着你。 是，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嘛，就像我们当中你叫钻石之心嘛。对，有时候其实创作它回到你生命本身，就是你相信什么，你写什么。你知道，有些人我写很乐观，到最后他去跳河了。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讽刺，应该是说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你要去实践它，你才能告诉很多人。比方说我们的音乐都是正的，很多正能量。像我跟阿庆其实也是啊，他是一个超乐天的乐观派。 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悲伤，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忧郁。 对， 那叫多愁善感吧。 对，就是多愁善感，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双鱼的那种艺术气息。 对， 也 有可能。 但是现在老了一点，就感觉比较阳光。 上升了， 比较释怀一 点。你年轻写那个什么Fly Away 啊，那个是也很振奋人心啊。 对，包括上一档节目，我在外面也听到了你现场唱的，其实那首歌也是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非常多的遗失的美好。 对对，那种就感觉就年轻的时候，浪漫双鱼男会写的歌。 但是真的今天看到三位和我想象中的以及我看到唱片里的并不相同啊。对，因为首先我说韩瑞，因为我们是本家嘛哈，我觉得韩瑞是一个特别的软糯， 就不是软弱，是暖软糯，就 是 看上去软软糯糯，就很乖的样子， 就是那种形容女孩子那种糯糯的感觉， 对， 就是糯米糍。 对，因为我们从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就听韩瑞的歌，觉得她还是一个爆发力很强， 对， 就是一个啊，这个小身材大容量的，对，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就是很强势的 高强，对不对？ 对， 没有， 但是现场感觉很软糯，而且超级瘦。 对，真的。 你大概有90斤吗？ 我刚好90。 哎，对，就是非常的很瘦小。你想，一个90斤的女生，她有如此强的爆发力。我带来你们新专辑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可能说也是在这个 Listen to One 的整个周期当中，听友们对特别喜欢的歌。全天也是听了很多遍哈， 3500遍。 对，但是好听的音乐大概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没错， 你每一次听都感觉还是好听。 似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梦魂，我牵起一点点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上西楼，看清吧。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雨季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吧。 好的，《锦绣梦》这是在这一段 Listen to One 的专辑啊、这个周期当中我们听过很多遍的歌曲，但是今天晚上听依然会觉得好好听啊。 是的。 好，今天呢是8月6号，明天呢就立秋了。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从气象学来说，今天也是2021夏天的最后一个晚上。 没错。 对，然后我们和听友非常幸福的可以和 FR陪伴过大家青春里很多作品的 FR 在这里聊天，而且如果从早晨到晚上听北京乐广播节目的听友，会全天的听到了他们很多关于创作呀、关于自己的这个坚守啊等等。所以我希望在晚上啊，既然天已经黑了，月亮已经出来了，那我们不妨呢，就是把所有的 包袱也好，或者说心理上的压力也好，都放一放， 疲惫， 我们真性情的说点关于这张专辑，关于这真的颠沛流离的十九年，大家的感触又是如何的？我们来陈建宁老师先来聊一下。 嗯。 OK， 好， 好来。 那我觉得其实百感交集了，但是我觉得很，我觉得很感恩，感恩什么？就是说，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兴趣当做自己的职业， 嗯， 我觉得这我们也非常幸福。像你一定很喜欢广播，对不对？刚才聊到，你也做了十七、十九年了，对不对？ 跟大家一样，2002年出道的。 对，但是我从你一进来，你看到你放的第一首歌是《蓝天》，是我的 demo， 你不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这太厉害了，就表示你是一个非常。认真于你自己的工作执掌的一个人，十九年如一日啊！很多人做十九年是啊，反正今天就放歌吧，那我就随便电脑点几首歌。那访问的嘉宾是谁？那没关系啊，反正来了我一定能应付，因为能在一个行业十九年啊，今天我随便丢一个人给你，你都可以访问。 谢谢谢谢， 对不对？ 只能说， 是， 但是这个用心跟不用心其实感受了出来， 啊，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感恩啦，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不管这个收音机的朋友跟我们自己一样，我们面对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当作永远是第一天，永远都是第一次。 哎，第一天， 对，就像孙燕姿孙燕姿的第一天，大家知道吗？作曲也是陈建宁。 Okay, okay, 所以我跟你讲，建宁老师他不是说可以当客座 DJ 嘉宾 DJ， 他是自己可以开一档节目，他可以自己 cue 自己的歌出来，知道吗？ 这就有点巧，倒不是要凡尔赛，倒不是要凡尔赛。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那另外一个是我也很开心，我的伙伴， 嗯， 像阿庆跟海瑞他们也是这样的。就说如果一个团队如果只有我，那另外两个不配合，那也没办法， 是， 对不对？另外说啊，老师好累哦，偷懒啊，没关系啦，随便唱一唱就好了，反正就过去了，对不对？反正你唱好唱不好也没有人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歌手自己到底有没有唱到他最好的状态，其实很多观众是不知道的。 哦， 对， 因为会有很多的一些不称， 因为你有很多 的 方法可以让大家不露痕迹的就这样过去了。 对， 尤其是你发片越久，你越资深， 对， 你越知道。 没错， 我举个例，比方说，哎，你忘词，突然忘词，在舞台上，麦克风就递下去，歌迷就帮你接 了。大家一起来， 对对 对, 对，其实你是忘词，你知道，但是你有一万个应对的方式。但是当然，你也可以像刘德华一样，我看他那个40年，你每天就像你第一天入行一样， 嗯， 非常的敬业，那也是一种选择。 那反过来说，其实，在过程里，会不会有时候自己要求过严，也导致你很纠结，甚至完美主义，就会让自己觉得多了很多遗憾的地方呢？ 其实也会有一阵子，我其实会，而且我会就是说很放不下，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蛮好，就是说，你有时候会告诉我尽力就好了，我们尽力了。其实我对周遭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只要你很尽力，就算你吐槽，就算你不好，我其实都不会说什么。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你尽力了。我比较生气的是不尽力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天蝎男有时候会显得略显苛刻哈，但是这个苛刻里呢，他首先是对自己先严格过了， 当然 ，然后呢，就会把他的那个想法去和周围的人去影响他们， 对， 甚至说希望和他们一起，尤其双鱼其实和天蝎真是天作之合， 真的吗？ 真的， 我的搭档，其实我这档节目叫男左女右嘛， 对啊， 他其实是有男的嘉宾的， 是， 因为今天我特别要请麦麦，但麦麦是白羊了，所以他的这个火热呀，或者他的这个热情啊， 24小时不断电， 对， 真的真的， 他经常跟我就是半夜2点钟你 Q 他，他也是我在 秒回， 对，秒回，就是工作极其的。小能量特别的小宇宙非常厉害，对。然后其实这个我们整个 Listen to One 就是我们做 DJ 很多年了，同时也发现现在歌坛大家都变得有点浮躁， 对， 这种浮躁里来自于有时候我们觉得有时成功来得太容易了， 是 一首歌其实你们做制作人是特别了解如何简单的让大家朗朗上口也好，或者说广为传唱也好，你们其实特别懂， 是， 就是简单的套路。 对，现在有太多方法， 对， 一万种方法，什么电脑修音一大堆。 对，但你们没有去那样做。 当然， 这是你们坚守到第9章《钻石之心》， 是， 还有这么多歌迷一直跟随着你们的缘由所在。 谢谢，谢谢。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很多时候你们的认真以及对音乐的投入，来自于你们希望歌迷能够继续认可你们的品质？ 对，其实感受得出来。对， 老师突然指我一下。老师赋予这个重责大任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实话说，跟老师那么多年，刚刚有聊到，就是上一档节目，我是从大学生，我应该是19岁吧，认识建宁老师啊。那时候我在台下就是参加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大学你其实很喜欢音乐，但是你是没有出路的。 哦， 那时候没有什么自媒体，比赛也很少，不像还也没有什么选秀哦， 所以那时候几乎是一个完全茫然。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我在人生中遇到老师是一个很奇怪的缘分。 嗯， 对，然后就进到一个这么严苛，那我因为不懂，我以为制作人都那么严厉了， 哎，后来 入行之后发现没有，哎，有一些制作人就是一 很像你知道谈恋爱，你知道吗？ 对对对，一进来就先吃根香烟呐，然后就开始就是聊聊天呐，就喝咖啡。哎，我发现哎蛮多这种的，我想我怎么那么衰这样子？遇到就是来就要先扫地啊。 现在后悔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现在已经老了。 没有，我跟你讲啊，就是双鱼他是一个需要被人带动。 哎，对，可是我告诉你，当我后来我过了，我发现如果我那时候碰到就是一进来就先吃根烟有没有，然后或者先喝一杯咖啡的， 对， 那可能就我可能就现在的机遇是另外一种了，哦，我可能就会变得很 散漫， 很软弱，不是软弱了， 对，是软弱了，是软弱， 就每天躺在那边想说，哎，接下来干嘛？ 对， 就是我们现在说一个词儿，躺平， 躺平了， 不想奋斗了， 千万不能躺平，千万不行， 应该说是建宁老师激活了你， 这个，对对，刚好有。因为组合就是要刚好个性，我觉得是要配搭。 嗯， 对， 对 啊，聊天的时间就是过得很快，我们都忘了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今天我们还将送出飞儿乐团亲笔 签名 的第九张唱片《钻石之心》， 对， 同时我们还有奖品。 对，这个奖品真的，我跟你讲，女孩子 很 爱。 对，麦麦你应该都了熟于心了吧， 所以这个奖品是什么呢？你要我来说这一段 是的 奖品的讯息吗？ 是的，你来的主要的 太好了， 这样子 专业专业。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会送出由菲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和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在展开88 VIP 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你们每个人都用过对不对？360眼霜，我告诉你，你用了以后整个眼睛明亮许多。等你拔草，听男左女右哈，皮肤状态也水当当。 是的，上半时段呢只剩下4分钟的时间了，过得非常快，但我觉得还是没有聊过瘾哈。 对， 我下面要放出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在阿庆的个人的有一张专辑当中。 哦， 对，也是我在节目里和大家常常分享，我个人很喜欢的 啊。 听前奏， 记得爱。 和李玖哲共同演唱的这首歌，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上半时段的陪伴，稍后继续和 FIR 聊天。 不断下着无声的雪，而我只有思念勉强能温暖黑夜，拥抱里我已经千山万水，每个男人都有说不出的心碎。 Oh yeah， 我还爱着一个人，但愿回到美好的从前。Oh yeah， 也许痛的感觉证明了爱的深浅，不然为什么我还不撤退。 敢付出我的爱，原地不动的等待。 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六十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夏日璀璨，翠微珠宝节闪耀进行中，即日至8月29日，珠宝镶嵌类大部分商品五折起，购物满额赠化妆类券。关注翠微官方微信，足不出户畅享指尖购物精彩。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6号星期五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直播间很热闹，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一次 Listen to One 我们的第 三位 To One Band， 对，主角 FIR， 欢迎。 Hello， 大家好， 晚上好。 哎呀，刚才呢我们是聊得非常的酣畅哈，以至于时间过去了都没有意识到。 对， 不知道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当你们想起 FIR 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到仿佛你青春里的一个画面又回来了。 是， 对，今天当他们坐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某种感觉上也觉得很恍惚。 嗯， 就好像这个画面曾经出现过。 哦，真的吗？ 对，就像是 梦里吗？ 难道我们水上的那种爱联想又来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很想听一些走心的歌曲。 好， 所以在这张专辑第9张《钻石之心》专辑当中，有一首歌特别的走心， 嗯， 而且马上就要七夕了。 对， 有一首歌你们也是为七夕而特别创作的。 没错，对。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福气可以现场听到？ 好啊，我们刚好带吉他来啊， 还有韩瑞在现场为我们唱一下这首歌呢。 好， 好的，那来一小段， 来，我们准备一下啊。也希望所有的听友们，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告诉我们现场版的《爱在蔓延时》和你在 CD 听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准备一下。好，我们再准备准备哈，希望更好。我们来让阿庆更好的准备一下。 那我带来的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他上一张专辑哈，有一首歌我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呢，可能听过的朋友一下子也会想到你们的青春。有一首歌里面唱到，我们的爱何其荣幸，对抗世界过，此青春。 回忆的云端像被彩虹划过，那些故事一半雨一半晴空，于是飞翔和坠落都变成同一种形容，差别是你在不在我的左右。男孩的昨天依然做着美梦，那些诉说一手剑一手花朵，女孩收下了绽放玫瑰里刺痛的温柔，我想先喜欢你再去找理由。 伴随着刚刚这首歌曲，我们的三位成员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 啊，有了。 我们那个琴，要不然就不用那个琴了，好不好？我们就直接来一个木吉他版本。 好 ，OK。好，准备一下。 三、二、一。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对的人遇见就难道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好棒啊， 会唱。而且我觉得其实没有用琴的话，当然这个金星老师在不能这么讲了，没有说是怎么样，只能说是 因为反正 live 嘛，因为录我们这个录音棚的其实那个设备它还有一些限制， 对， 有线啊什么东西， 就是在直播间。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的原貌，有时候就是一个吉他或是一个 shaker 或是一个钢琴。 对，而且好音乐其实扛打的这种作品的话，它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编排啊，它都是好听的。 没错。 对， 希望大家喜欢了，在这个氛围好像蛮适合现在这个时间哈。 没错，轻松，没有听够哎，稍后可不可以再听个现场？ 特别希望下一张专辑中多一点这样的对唱歌曲。 好， 因为阿庆的声音真的也非常的好听。 谢谢。 哎呦，阿庆有歌迷了， 真的， 对， 我们水象懂水象， 不得了， 对，很好听。而且韩瑞在这张专辑当中，明显和上一张啊，就是在两年前的一张专辑比起来，我觉得唱得更自信了。 嗯， 对。 没有想到韩瑞是一个话其实并不多的一个小女生， 她就是一开口一唱歌就是完全变一个人。 对， 然后唱完歌之后默默的你知道 就变成了一个，有一个开关一样是吗？ 对、啊、 只要你看到唱歌然后马上两个人 洪荒之力。 对 对 了，其实她今天有点喉咙微痒，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跟她说你就因为我们今天要唱歌，所以我说你就保养喉咙，所以我陈阿青会讲多一点， 他 平常会比现在多一些些， 是 对，我知道 多一点。 陈建颖老师当时找到韩瑞就是在你当评委过程当中， 阿青当评委，然后介绍 给我，当评委的过程当中， 对对 对， 发现这个好苗子， 对对对，没错。 然后96年，今年25岁， 对， 嗯， 那你有想过和70后、80后的两位老师在一起合作？起初你有过抗拒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我能驾驭这个角色吗？ 哦。抗拒是不可能抗拒的，要是抗拒也就不会加入 FIR 了。 哎，这个、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他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啊。 我用这个话来告诉你，其实你可以更自信，因为我们都有过25岁。 对， 25岁其实是一个对自己还没有完全肯定或否定。 对， 就是我们总说， 其实对，没错，你说的很对。 我们说25岁以后才算数， 是， 就是不管你遇到的人、做的事情。 嗯， 就是三十而立嘛，就你到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驾驭一件事情。 是， 嗯， 所以25岁结识了两位老师，我想可能对你的成长一定是飞速的。 对 对， 在这个歌里面也能够感觉得到哈、 嗯。 但昨天晚上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也跟听友说，我说其实如果说这个25岁的女生她有更多的感情上的经历， 嗯， 也许她会把这首歌唱得更好。 嗯嗯，对。 所以你的建议是 多 尝试， 谢谢，谢谢， 爱人吗？ 多向双鱼学习，多向双鱼学习。 好，那我们可以征婚啊，征友好了，征友。 我觉得其实，嗯，因为我看见韩瑞是9月份的，也快要过生日了，嗯、对吗？ 对， 对，她其实是一个在土象里。就是明显感觉很扎实的、 嗯、 做事情他也是一个认定了就能够往前走，而且我们天蝎和处女是特别搭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因为他们属于那种也很认真、哦、好多事情上就一定要跟自己较劲那种人，对吧、 嗯、 所以我也知道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 Someday 好像是唱了很多很多遍、嗯、唱哭了是吗？ 他自己是最爱的一首歌、嗯、 对，我也很喜欢。我在这个张专辑推荐当中我就说这首歌已经把你作为一个主唱的所有的优点都显现出来了。 哦， 你都听出来哈。对对对， 因为 太厉害了。 我们做 DJ 可能每天不干别的就是听歌， 对， 大量的听歌，所以有时候歌曲到底能不能可能过几年之后被大家记得，也许我们会在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感觉吧。 对对对， 那如果让你们来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你觉得5年之后、10年之后还会被大家记得的歌曲，你们觉得会哪几首？来预测一下。 好，歌曲一下了，阿庆先生。 我最不会预测这种东西 就是 因为写太多、 我相信这张专辑录完之后你们一定有特别满意啊，就觉得如果 我自己如果最选的话选一首，我选钻石之心好了。 钻石之心， 嗯，比较燃一点，因为其实我骨子里还是比较喜欢摇滚， 还是喜欢摇滚。 是， 对，现在也不能这样讲，我骨子里也是一个很柔情似水的人 没有说是另外一面， 所以每个人的骨子里有很多不同面向， 没错。 但我觉得钻石之心这首歌像是一个很好的开门， 嗯，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演唱会，但因为这两年因为疫情了，不然的话我们演出是非常非常多， 对 对，现场很燃。 这首歌其实很适合现场， 是，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不见，原因是哎会被我们挑到演唱会曲目， 大开大合， 对对对， 嗯， 那 我应该就是会选 Someday 吧， 哎， 对， 你看，那建宁老师呢？作为资深的音乐人， 那我觉得《锦绣梦》。 哦、锦绣梦、 哎、对， 因为是金老师自己的灵感创作， 不要这样说，不是、啊、都是一起的、啊、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我们的风格， 对， 很多歌其实你听哎这到底是谁的歌，但是锦绣梦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 FIR， 嗯， 它就是我们的特色。 对，有人说这首歌一下子听回到了过去的老飞的感觉， 是， 现在有人说2018是新飞，然后2018之前是老飞， 嗯， 这个说法你觉得 我觉得蛮妙的但其实我们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们写歌的人就是歌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生命， 嗯， 对，其实我常常在举例是说其实可能100年后我们都不记得谁记得飞儿乐团，今天中秋节快到啊， 嗯， 我很喜欢这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从小就听这首歌， 对，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原唱是谁， 是、 哦、你们应该也不知道，作曲者是谁可能也不知道，可是这首歌会留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件事就够了。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嗯、我们要相信资深音乐人哈， 对， 他在这个做过这么多的音乐哈，然后也慢慢的起起伏伏，那我们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也许下一张专辑再下一张专辑，也许5年后、嗯， 如果我还在这里做 DJ 的话， 你一定在这里。我们相约 FR 也会一直在， 我们就相约明年，不要五年后了， 明 年明 年第十张就出来了。 那我们先来把这个年龄最小，这个房间里年龄最小的啊，这个韩瑞最喜欢，也是我个人可能是本家吧，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韩立韩瑞。 因为其实他，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叫男左女右嘛，就是他会有女性的态度在里面，甚至他会把一个25岁女生的所有可能在日记里偷偷写下的东西都会唱出来了。 情绪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是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疑惑。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我是有多喜欢这首， 对啊，我们还在聊天说哎，这什么歌。 这是刚刚在现场唱过哈，然后我们这个 CD 机也很喜欢，然后又与大家再次分享了一遍。那我们稍后准备一下这个 someone，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和大家分享哈。 Someday，someday，someday，somewhere。 哎，真是这样。那这样的密集的宣传，像今天这样的过往时光里有过吗？ 其实算是有了，但是我觉得很特别。 之前在哪里？你现在来扫 过 楼？ 通常我们会跑来跑去，比如说今天在这个电视台，明天在这个录音棚。 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是整天在一个 楼里， 一个楼里，我觉得这很特别。对。而且呢，又是广播，因为其实歌手最好的朋友就是广播节目。 是。 你看上电视节目，其实你能唱歌的时间非常 非常少， 而且大部分可能在玩游戏啊， 对对对。 但是广播，你看可以讲音乐，然后可以听歌， 听故事， 听故事。其实都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基本上上广播是一种幸福。 没错，什么时候来上班，建建老师？ 这个等你 工位都给你留好了， 啊、真的吗？那我去考那个主播证， 还有食堂参考哦。 啊、真的吗？啊，福利很好。 对， 福利很好，福利很好。 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啊，在这张专辑当中，韩瑞 非常喜欢的， 就是喜欢，同时演唱也特别的艰难，是吗？嗯、唱了很多很多遍的， 对。 烛光抓住那希望，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写一页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哀都忐忑不安，就算被坏委屈的有一点不堪，狂欢到孤单，相信火焰 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时间得太快。如果命运只限一夜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好彩，爱或是悲。 今天晚上的男综女友真的非常的特别哈，因为我们邀请到了 FIR， 既然在现场啊，我觉得很多听友呢也是有强烈的需求，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在直播间传出的飞儿乐团的经典的歌声，还有这张专辑中的歌，可不可以满足一下我们？ 好啊，那我们就带这个demo 版好不好？大家很喜欢一首歌叫《月牙湾》，跟这个《锦绣梦》， 好的， 串在一起好不好？ 好啊，好啊，好啊。 OK， 准备一下，我们起。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情深和万年看不见人生如风消散，爱一个水墨掏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如果红尘之中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这句话还藏在心中。 好棒啊，真的，这是整个八月里哈、啊，就是现在 最好听的现场， 最好听的现场。 谢谢。 哎，不愧是 FIR， 这个他们至始至终哈、啊、都喜欢现场，都喜欢这种摇滚的感觉。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整个一天啊，其实，在我们这个 Listen to One 的活动当中，我想听听三位哈、啊，对于全天在北京音乐广播打卡之后和现场唱过歌曲之后，有了什么样的一个收获，或者说今天的一些心灵上、哪个瞬间记得特别的清晰。 其实我觉得蛮妙的，因为今天呢、每一个 DJ 就会有一些同样问题，比如说哎，你们的专辑钻石之星的那个 为什么要叫钻石之星， 可是在你的节目就不用讲这个事。 对啊， 我觉得蛮开心的。 你是在期待是不是？ 不是不是，因为每天 最后一个问题、所以你专辑为什么要钻石之星？ 你要当歌手其实最困难的是什么？ 回答同样的问题， 重复，然后唱同一首歌。 对， 可是其实我们要在每一次的回答里面找到新的，就是最初那个感觉，其实是、这是要有一点 烧脑， 不是烧脑、我觉得你要很热爱这个东西。就每一个 moment 在唱同一首歌的时候，你要回到当初创作或者在录音第一次那个感觉。 我的同事呢，他其实都希望你们能够，因为听众他不会有的从早听到晚嘛， 对啊， 他 们听第一次听啊， 对，他就希望 你们 能够， 所以你们一次要呈 现啊。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这档节目到了晚上了，已经夜深人静了，就如果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叫钻石之星，其实明天白天可以去 听回放 对， 因为我们有专题页 对，有专题也可以听回放，因为到了晚上我也觉得大家累了， 对， 然后就希望你们聊聊天， 是， 因为我知道建宁老师是很善谈的， 谢谢， 因为在此之前我也看过了很多你的访谈节目、 啊、真的， 对、 嗯、谢谢。 然后说你特别喜欢在直播间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有洁癖，然后会擦各种擦具， 不是 消毒， 我今天还特别看，我说没有啊， 消毒在门口已经消毒了， 消过了、 啊、是吗？ 那块已经 消毒一点， 就是很对自己要求很高， 不是、 啊、 不是， 对周围要求， 通常都是像我们刚才在用餐嘛，用餐完我们就快点更多人把它收一收，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了，你不要留下东西给别人， 就是我常说一个人他能做到一个境界里其实有他的一些独特的东西、嗯、这些独特的东西从点点状来看可能没有什么，但是把它连在一起， 对 对 它就是一个面，一个习惯了， 是， 包括从2002年成立到2004年发表第一张唱片， 是 到如今19年的时光了， 对对对。 阿庆，你有想过这19年很漫长吗？ 没有，我觉得好像才这个快不到2年、啊、1年9个月的感觉， 就是我们常说的归来仍是少年， 对对对、嗯、我到现在觉得我好像在20出头岁啊， 就是音乐、 哎、你笑什么韩瑞、哎、你 冷笑、 哎、你冷笑 整场除了唱了几首歌 我老婆常跟我说老公你不要再发那些自拍照，你以为你才二十几岁的偶像歌手，我说哎，不然呢我都忘记我年纪了，没有， 对，音乐世界里面就容易让人忘记年纪、哎、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你像建宁老师今天我见面嗯，不怕暴露年龄吧， 没关系， 因为其实百科里都有嘛， 对， 都 有。 2001年10月份， 对 呀、 啊， 今年10月迈入5字头。 对，可我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当然白天看过视频的朋友也看到了，建宁老师整个打扮哈、嗯，就和你之前看到唱片上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叫人形立板。 就我会感觉你现在出去骑机车，就机车少年的那种感觉。 哦 哎、会不会？我在大学里面很多人还有。招我去社团， 对， 哎，同学，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社团？ 对呀、啊， 老师，你这比我还扯啊！你这乱讲话了，糟糕。 没有，确实，只有对自己一直有年轻的心。 对、啊，这很好啊。 对， 而且特别韩瑞加入，我们又更年轻了，因为他常会给我们年轻的资讯，哇，现在什么什么什么抖音歌什么东西的，哦，真的哦，好。 哎，但是为什么你们三个坐在一起，我感觉韩瑞年龄最大。 他有个老灵魂呢、 啊，对啊，为什么？对对对， 他到底出去砍你哦？ 为什么？ 真的， 这就是人家土象，你知道吗？ 哦、 能沉得住，对， 真的， 所以假以时日啊，肯定就是更加的自信，唱出的歌也更加的 未来可期。 嗯，那今天呢，真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思议，只有最后的2分钟了。 对， 怎么样？还想再来吗？ 都可以，不然我觉得讲一些这个。各讲一些， 对 对，就剩2分钟了嘛，对不对？阿庆来了， 我其实我跟你讲，我准备了一张纸的问题、啊， 真的我看到 没讲到。 但是其实我本来想到，但是你提问和访谈就是这样，要看现场。 对， 也许有时候你的被访者他并不想问，他并不想知道在所有的赞美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是 他也不想知道在所有的诋毁中是怎么缓过来的。 是是是， 要不要再加 这些问题？ 加中半小时， 你们 好不好？ 对这些问题，我原来想的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夜深人静剖析自己的话， 对， 可能其实都遇到过很难挨的一些夜，就是泪水连连，又不能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早上起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就是你们也遇到过承受多少赞美就要承受多少诋毁， 对，没错， 那些时刻的夜晚是怎么度过的、 其实我 回答吗？ 我觉得其实还好，我们其实三个都是就像我们歌如其人啊，所以其实那些我们常常不放在心上。那面对失败啊，写歌也会有失败啊，对，哎，我们觉得这歌很好，但是可能大家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断的继续前行，对，所以我想跟大家鼓励，就是说，当然一个乐团能到17年不容易，我觉得不容易是说不是他红不红，而是说他能做一件事做17年就不容易， 是这样， 对不对？ 对。 那我希望说我们能继续的努力下去，我觉得期许我们自己啦，我们可能还有个。而且瑞瑞又这么年轻，对不对？他现在2、3年他就已经到这里了，我无法想象10年后再我们继续在努力他会到哪里。其实你知道25岁我遇到很多歌手，我是像 SHE 啊孙燕姿都是20几岁出头崭露头角。 今天时间真的来不及了，但是我们的奖品啊差点要忘了， 没错， 大家也我稍后男中女优还有第30段哈， 是， 那今天非常感谢 FIR 乐团到我们整个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Listen to One 的活动， 对， 也希望在你们的这个歌坛事业当中哈、啊，就像很多听友说的，不管是老飞儿新飞儿，希望你们一直越飞越高，越飞越好。 谢谢， 我们回来再说再见，好不好？ 再见， 我们回来再说再见。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哇哦， 了不起。 对，所以我常常说，就是我有很多，像我现在有很多学生呢、欸，我很多学生搞不好现在听节目，就说现在跟我学作词作曲，都问我说：“老师，你怎么那么会写歌？”其实我没有那么会写，但是你知道，我没有发表过的，就没有卖出的歌更多。应该快要，应该至少1500-2000首。 怎么最后结尾这么暖心，这么励志啊？ 就是因为你看到的是我卖掉的歌，你没看到我那些做失败的，或者是半成品，或者是写到一半觉得自己不满意的，就像画家一样嘛，你会很多揉掉的纸，你是没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坚持蛮重要的。今天我整个一天下来，做什么都要坚持。 我觉得真的是像我们的此次的企划概念 Listen to One， 我们的用21岁的心情来去聆听一张唱片一首歌，也是像阿信这样的非常棒的优质的音乐人，一直坚持着自己21岁的看待音乐的态度，从创作，从对待音乐的理念的所谓的一种敬仰，对不 对， 对，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他写了那么多的歌才能够选出这10几首来放到这个唱片当中。 对呀、 你想这个筛选的过程，你想想这个陈老师给他把关的过程哈。那每天或者是每个月你会有一个自己的计划吗？要写多少歌吗？ 不会、我几乎每天都在写。 他每天都在写， 每天都在写， 每天都在写，永远抱 着 吉 他。其实我都在思考旋律， 就是为歌而生的人， 真的。 像今天搞不好回去就哎呦，搞不好新的灵感哦。 哎，我希望 你 写 一首 电台歌、啊，太好了。 没有，我觉得不要写电台歌， 要写节目歌。 我要写这个水象星座的共鸣，这个名叫做 完了完了。 对，这你不觉得比较浪漫吗？电台歌听起来就 对，有点是就有点， 但是你可以在电台播水象星座的共鸣。 对，哇， 其实这个就是星象，它其实就是找同类。 对， 我们不能说完全一样，但至少如果这屋子里的人大家一下就可以12个哈、自动站队了。所以今天也很高兴哈、和我这个天蝎双鱼还有主要也要谢谢麦 同学。 真的麦同学他是一个能够把很多人周围也许有些没有力量或者说已经开始倦怠的人一下子给你注入了强心剂、 对， 就是他会推你。我原来跟他就是 火象 在办公室的时候离得很远，后来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他就把我带上了这一艘船。他希望 从一个就是躺平的状态没有了。海丽其实很敬业，这个节目能像刚刚讲能做那么多年，然后呢在每天晚上的大家内心最脆弱的时候，最寂寞的时候，有一种那么长久的长情的陪伴、我觉得也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在此时此刻，掌声我们送给韩磊同学， 送给 我们的 iFi 啊、 对， 谢 谢。 今天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在男左女右完美的收官呢，同时我们的 To One Band FIR 也将会继续的带领自己的新的音乐的创作力啊、去筹备自己的更新的作品。 是的，我们说好了，下一张专辑还会再次回到北京音乐广播， 没错， 继续扫楼， 一定。 谢谢，谢 谢， 谢 谢 大 家。 老师，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好啊，我觉得好音乐不寂寞啊，希望我们所有知音者，然后喜欢音乐的朋友呢、都可以在一个音乐的美好世界当中，好不好？ 好的，也希望 韩瑞、 更加自信。 好。更加自信，我要更加自信， 还是懦懦的。 快点 当 男朋友。 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然后也拜托麦同学，然后把菲尔乐团哈、 好 宵夜安排好， 宵夜。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下次再见， 拜拜。 吹风，爱漂泊，教室里有天马行空的白日梦和旧宫。这些年分析度，爱装忙不强迫，年少的穷却能给老司机下酒。一起玩。 一心向前的人不会把回忆当作全部，更不会与过往的荣誉死死纠缠。菲儿是很多人的青春，当我们的青春不在的时候，菲儿还在。好的，此刻直播间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我知道在收音机前的那一边还有你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真的很特别，特别到我自己也很兴奋，因为也终于让我和多年，真的是多年来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制作人陈建宁老师有了这么近距离的一个沟通和互动。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也有很多小伙伴你们留言，刚才我真的是没有时间看，稍后呢我会一一的看。同时接下来的男左女右当中也将放送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这一首歌虽然很久没有听，但只要听你也会想它。 你要我快乐，我非常快乐，在不想太多的时候，问你是烟火，问候是寂寞，爱是我犯的差错。我要你什么，我贪你什么，在你想消失的时候，想你是黑洞，它没有尽头，就算流星也该坠落。快乐有泪，不解幸福会被永恒连累，不解刹那是你要的美。快乐有罪，怎会有罪，我怎么拒绝？也许到最后你我都反悔，留下空荡的城市黑夜，让我撒野。 很多年前许美静的一首歌，但你知道吗，这首歌的作曲也是陈建宁。今天晚上的直播间格外热闹，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你，如果也想获得菲儿乐团全新专辑的这个亲笔签名版的话呢，请火速登录听听 FM 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呢？ 爱冰冷的躺在时间的胸怀，在落幕前的留白，还有何关爱？爱转身的背影，离中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像是挚爱？活在最后一场拥抱，没留一丝遗憾，就像天空感谢飞鸟曾存在。将失去的爱，原谅我让你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将失去的人勾远了挣扎，翻过来，在一朵彼岸花开，我就能够接住你，把痛解开。转身的背影，林中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将是挚爱？ 梦想未圆满的圆满，约定百年后见，那时候心已无欢，只剩天亮。像是觉得爱原谅我让你离开，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像是觉得人够远了，终究会回来。在一朵彼岸花开，我就能够接住你，把痛解开。爱冰冷的躺在时间的胸怀，在落幕前的留白，还有何关爱？爱带走了云彩，我愿留下来，找寻我们的残骸，给将逝去。 好的，随着最后一个音符的落下，我呢在聊天室中也看到了小伙伴非常准确地打出了这首歌，的确收录在全新专辑当中的《将逝之爱》。我在聊天室里呢已经 Q 这位朋友把你的地址发送，悄悄的悄悄话发送给我就好了。同时呢，今天啊也为大家准备了变美的礼包，送出费洛嘉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费洛嘉修复霜和价值499元的费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酸老品牌费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开展88 VIP 超值满减活动，满3减50，699减120，10全大补面膜、360眼霜等你拔草。各位小伙伴，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火速继续在聊天室当中告诉我下面这首歌的作曲是谁。是不是特别特别难？是的，如果不难的话，怎么能送出这一份大礼包呢？各位想一下，刚刚那首歌的作曲是谁呢？其实是和今天晚上有关的。好的，22点17分，带出这首刚刚其实在聊天当中也提到，但是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的，同样来自陈建宁老师作曲，孙燕姿带来的《第一天》。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走了会不会太 道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 晚上我们不会放节奏这么快的歌曲，今天之所以带来这首《第一天》，是因为这首歌的作曲呢，就是刚刚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过他们的第九张专辑《钻石之星》的，因为他的这个在音乐界的资深的地位，所以他有太多太多为很多音乐人带出的作品，比如这一首《第一天》，作曲就是陈建宁，这也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和 FIR 在这么近距离的沟通，确实从他们的身上还有他们的言语当中感受到了音乐人那种年轻，那种真正纯粹的热爱。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次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的活动，这次企划能够让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也能够回归听好音乐，有时候多一点耐心，甚至不会被别人的审美带走，会有自己的一个坚定的审美，知道哪些是你真正所喜欢的，哪些是别人喜欢你也跟着喜欢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他。

想去征服自由。 每天你抬头望着天空的时候，会想起这首歌的旋律，也会弹幕那句话：谁曾存在，谁又离开，我会感谢你来。今天晚上是韩立独自陪伴你的男左女右，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最后一个晚上，希望你不孤单。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meone tell me why. Did you have to go? Yeah. 这首经典的歌曲在聊天室当中也引起了听友的共鸣。是啊，虽然唱歌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但他留下的经典旋律依然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这首歌刚刚我只放了前奏的一点点，然后让大家猜作曲是谁，猜中的朋友将会获得今天晚上的护肤品大奖。那答案揭晓，来自陈建宁老师作曲的《蓝天》。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断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真的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张惠妹的歌《蓝天》，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这世间有无数的风景，但风景也会遇到晴天时的风景和阴天时的风景，它需要我们自己越过那个心坎。 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

风吹过，远远的星快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同样是收录在第八张菲儿专辑当中的《星火》。我说句心里话哈，今天第一次看到菲儿的新主唱韩瑞，我感觉他是一个只要你见过他，你就一定会更加喜欢这个很软软糯糯的女生，好瘦好瘦。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不到90斤的时候，别人看到我就会有这种印象。如今我已经100斤了，时间会回答很多问题，时间也会很多时候给我们一些内心里的坚定。愿喜欢菲儿乐团的他们和你们一起能够在音乐中得到更多快乐和坚定的力量。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有的人一张嘴，你的青春就回来了，他就是你青春的 BGM。 最后要带来一首周杰伦的《时光机》，随意你想到哪一年就让他带你去哪一年吧。晚安，秋天见喽。 迎风的雏菊，茉莉花开的香气，闭上眼回到过去，划分界限的桌椅，下个却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成长留话题，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慢慢清晰，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傻心意。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我想遇见你。那童年的西瓜汁一的时光机，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换季，带出荆棘穿过那森林，打开了任意门藏到你一起旅行。那童年的西瓜汁一的时光机，你我翻过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